日前，交通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认为，分时租赁汽车为城市出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助于减少个人购车意愿，有助于缓解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趋势。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期香港流感疫情已造成超过300人死亡，引起社会关注。北京市疾控中心回应称，目前北京处于流感非流行季，流感病毒活动处于较低水平，近期在北京市社区内出现流感传播流行的可能性较低。北京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市食药监局近日出台了网络食品经营备案事项办理规程，要求在北京市注册的网络食品经营企业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到市食药监管局办理备案。近日去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业务的市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忙着激活一卡通养老助残卡，其实如果只坐公交逛公园，养老助残卡无需开通金融功能。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要切实增强识骗防骗意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969， 北京 FM 969。

这别走别走，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几句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北京自然博物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河北地质大学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8月10号宣布，在我国辽宁和河北两省距今约1.6亿年的晚侏罗世地层中，发现两种最原始的滑翔哺乳性动物化石。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虽然交管部门多次叫停，但五花八门的共享电单车仍在投放，甚至还打出合规共享电单车的广告。记者调查体验发现，这些共享电单车并不合规，不仅均未上牌，而且不显示时速，骑行上路险情频发。市食药监管局近日出台了网络食品经营备案事项办理规程，要求在北京市注册的网络食品经营企业，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到市食药监管局办理备案。雄安新区实施了聚力雄安送培训计划，通过多层次的免费教育培训，增强新区广大农民就业创业技能，推动新区农民向市民转变。截至目前，已培训2246人，安置就业1306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长大，理智熬不过放纵。